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，

江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九重花，古老的篱笆疆域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台并坐其中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栖身长几人下，一衣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北渡长津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玄鸟身上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生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天台烽烟四起，诸侯齐奔殿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台并坐其中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匍匐栖身将几人下，一衣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北渡长津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见中原满是风沙，披云剑指在先当年壮丽图画，从山谷到河沿着就是我的家，被烟草地发现香都是一座下，风景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股树妖的神话，山下 是谁匍匐其实叫几人下，一衣水河畔早已是自主繁华，慷慨北渡长津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是谁匍匐其实叫几人下，一衣水河畔早已是自主繁华，慷慨北渡长津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成长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 冬夜无伴秋灯的清风对面吹，十七杯花未出嫁，长着少年家，孤单表弟面麻白，心内担一杯，心被浓

不走的小孩，在你熟睡的额头留下了最后的吻，轻轻关上离去的房门，亲爱的，我走了，从此一条寂寞的路要分为两头。最初我们不顾一切，义无反顾，冲破所有亲朋好友的束缚，纷纷扰扰，离离合合，哪里记得清楚？我们终于卸下了彼此的包袱，亲爱的，我走了。从此剩余的生命，我们将要形同陌路。八年那么。再想一想，望一望，抱一抱，放一放，青春就快要散场。八年了吗？八年了吗？我再笑一笑，闹一闹，疯一疯，狂一狂，誓言就流出手掌。心爱的，我走了，你想要的一辈子，我梦中风散场。八年了吗？